right on me. Right on me. Get your cannonball. 行啊，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？重新做。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，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？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。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？ 再做不好，我 有人 出 去 没 小弟的呢。 天到晚的， 你 说 我这 人 盯着你这个卫生， 你小王，你这么不知足， 你可别后悔。 You're always shadowful underneath. 活力 music， 不听话，只听歌。

唱的这首歌曲给我最亲爱的妹妹，在我未来生命之旅要和你同手同脚的走下去。

秋风即使带凉，